我是汤伟进，现在是2011年的2月13号。我录这段声音档案呢，最主要是为了要纪念这个 Dean Jones Dean，然后空格 P dot Jones Jones 啊，这个 Jones 这个教授呢，他在2008年发表的这一篇论文啊，这篇论文呢是一篇非常非常重要的论文啊。那这篇论文呢，这里面我在这张图里面有标示的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就是说他提到这个应该是 Mason 吧，Mason 这一个教授，他曾经提过说，To advance science, a scientist must interpret observations at the limit of their meaning 啊，meaning。那我觉得这句话相当好。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要让科学能够一直进展的话呢，那一个科学家必须要呢，interpret 就是解释啊，他所看到 observation 就是他所看到的现象，然后重点在后面这一句 at the limit of their meaning，也就是说，到底我们看到的现象它的意义是什么？你要一层一层的去把它解释下去，到它最后能够。真正的理解这里啊，这里 at the limit 就是极限的意思啊。那这段英文呢，写的相当有意思的啊，应该如果有机会要把它翻成中文，但是因为翻成中文还要动头脑，要想要怎么修饰啊，我想就留给一些其他的人去做这件工作。我刚才已经大约解释了这段句子的重要啊，也就是说，一个科学家必须要把他所观察到的这种现象。属于表面层次的，或者说其他中间层次的这些现象呢，然后设法把它解释到这个它所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啊，解释到那样的极限去啊。那这个 Jones 教授呢，他在这篇论文里面，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呢，也是我在这。一两年，从2008年开始研究生老病死的秘密以来呢，我所了解的跟他的提出来的这个呢是不谋而合的啊。那他把它命名叫做 redox 的 hypothesis 啊。这个 redox 的 hypothesis 呢，跟很早期的 UC Berkeley 这个教授呢啊，他所提出来这个 free radical 的 hypothesis 呢，虽然有异曲同工之妙呢，可是这一个其实呢是更底层的一点，也就是所谓的越接近它这个 the limit of their meaning 啊。那他也提到呢，这个disruption of the function and homeostasis of the cell system，thiol 这个 cell 呢，就是指一个分子里面呢，如果它有一个 sh 的这个键，这个 s 是硫的，h 呢是氢啊。如果一个 molecule 里面呢，啊，它含有这个 SH 键，这种我们把它称作 thiol，thiol，thiol 啊。那这个 thiol 呢，它在讲说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个 thiol 的 system 啊。那如果这个遭受到干扰 disruption 呢，或者是它的 homeostasis，就是在生物体内，homeostasis 就是身体的意思。啊，就是生物体内的这种平衡啊。如果这个生物体内的平衡呢，这个 cell 的 system 由 cell 的 system 呢主导的这个生物体内的平衡，这个含功能如果遭受到 disruption 就是扰动或是扰乱的意思呢，那这一个就是这个他讲的这个 the most central feature of oxidative stress。啊，这里面的 the most central feature，奠定了这个教授这篇论文的重要性。因为的确呢，据我的所知呢，这个 redox 的 state 啊，这个 status 呢，遭受到扰乱的时候呢，就是所有生老病死的秘密它的最原始的原因的。啊，那 free radical 呢，应该是在如果这扰乱更严重的时候呢，就会造成 free radical 的那一层啊，所以也就是说，Jones 教授提出来的这一个呢，是比 free radical 的，就是 UC Berkeley 这个教授好像在1950年代吧，提出来这个 free radical 的这个 这个假设呢，更往极限的靠近了一层的，也就是说在时间的生老病死的这个时间病因的这个时间点又往前挪了一下，那换句话讲，我们人要能够长生不老，或者是说过得很健康又不会生病的话，基本上就是要避免这个我们身体细胞内部的这个 redox 的这种平衡呢，要维持住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胃肠道里面的酸碱平衡啊等等的这些啊，或者是缓冲容易 buffer 的这种系统啊 ，buffer 就是缓冲的意思。那其实呢，我们细胞内部有一个 redox 的这种 status， 那这个以谷胱甘肽为代表的这一个 file 的 system 呢，因为谷胱甘肽也算是一种 file 啊，因为谷胱甘肽含有这 L16， 那 L16 的这个真正的它的 active 的地方，就是在作用的地方呢，就是这个 L16 里面的这个 SH 键啊，也就是所谓这个 file，THIOL。所以这个教授的这篇论文呢，代表这个教授是在这方面呢，算是应该是权威的，他对这个应该非常非常了解。好，我录这段声音最主要并不是说我对这个很了解，而是要说我赞同这两位教授啊，一个是 Mason 这个 MASON 这个教授所提的这个观点啊，就是说科学家呢必须要把他所观察到的现象呢，尽可能去解释啊，正确的提供怎么样去解释他们，而且能够解释到这个他所我们观察到这个现象，他所背后所代表的意义，他的极限在哪里，尽可能把它解释，这样子你才能够了解啊我们一件事情它真正的本质。那同样的，这个老化呢跟生病呢是一个对人类而言非常非常严肃的课题，从盘古开天到我们所知的今天呢，基本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这个老化跟生老病死的这一关啊。那我相信呢，未来的科学呢，其实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人呢，应该是不会生病、不会老，甚至不会死的。我不敢说可以活到四五百年，因为现在科学还在演进，而且有些人可能压根就不太相信，但是我估计呢，应该一个人好好的活到200岁应该不会太困难，应该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呢就可以实现了。所以我特别录了这段声音来纪念这两位教授的这种真知灼见，也表示我对他们的敬佩之意啊，那我也赞同他们的观点。好，我是汤伟进，现在是2011年的2月13号，谢谢。